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基人。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歌曲就是我自己嘅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想每日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她遇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是好像得了一个奖这样的。咁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是比较花心的。咁这个男仔呢，她就变了心啦。咁最后呢，她都决定放手的。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创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啊，有些感情的位置他会叫我你幻想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的，或者哇，你很憎那个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拼命奋斗，世上放下情感，敬勇敢，赢得敬仰。 大家認識我呢，應該都是因為我是一個 DJ 啦。咁而家呢，終於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呢，多一個身份俾自己就是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時候呢，出到一隻即係完全屬於自己 EP。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我是馬基。 Caution, caution. 香港人网，敢讲自由的代码。 郭博士答客问。 大家好， 大猫有咩新闻啊？咁啊， 呢排最新鲜热辣嘅新闻啊，梗系琴晚呢、這个。中聯辦主任和政副主任都一起飛出局的。 那些不搭字，有人問我那些問題，有很多問題，好像 很多問題。那又這個那麼另外一單呢，就是我們人大代表的問題。 我稍後我講一下主題。 好啊，講今晚主題先。 今晚主題慈悲平等，就是我設計那四句偈的第二 part， 比較深奧的。但首先要聲明，慈悲平等呢，我本身是做不到的，到現在都很惆悵，我是做不到的。 平等和慈悲 做不到，做不到的，但都是努力做，但是這是一個行門的很高級的層次的。只要我行善都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因為我們很多干擾的嘛。咁啊，讲之前咧，一阵讲个故事先，点解做唔到咧？睇先，好多人提过个心经噶嘛，心经入边有个舍利子嘅，舍利子咧罗汉嚟嘅，系智慧第一嘅。佢当年未做罗汉咧，佢喺有一世修行咧，佢就睇到即系释迦牟尼佛好多身咧就。舍身为虎啊，割咗啲肉咧去喂只鹰啊，佢又学修嗰个菩提心戒，即系我哋嗰菩提心戒。戒咧就系话嗰个戒律嘅戒，有啲网友写错咗咧系戒行个戒，其实系一个守则嚟嘅，我哋菩提心戒。咁啊，佢舍利子咧就学佛祖即系修呢个慈心嘅戒。佢嘅分别边度咧？譬如话我哋而家普通人。大家都是人， 耶穌又是人，穆罕默德又是人，孔子又是人，釋迦牟尼又是人。為何釋迦牟尼又可以成佛呢？耶穌又可以做聖人呢？但我們為何做不到呢？分別在哪裡呢？就分別他的慈悲心。但是難做的，他先講慈悲先，慈心就比較容易修的，悲心就難修的。他慈心就是說，我們可以給人快樂，你那個就是慈心來的。比如說贈醫施藥啊，幫人解除那些病痛啊，人家沒有飯吃給飯去吃啊，他人家有恐懼啊，你令到他不恐懼啊，是令回恢復快樂，那個是慈心來的。 這個是慈， 這個是容易修一點，但當然修到好都不容易。 但是一般 但在修行上呢，你等我講一個不斷得的，在修行上慈心呢出不到三界的修慈心的力，它去到三禪而已，這個比較微細，即是求其講不講得那麼微細，即是大家知道就算了。如果啲網友喜歡怎樣研究那個 慈心定呢，修禪定用個慈心修到，或者個悲心修的分別呢，可以自己上網抄資料看。咁佢收個慈心觀修到咧，當年舍利子咧就學佛祖啦。咁偉大，我又試下先。咁一路走去幫人解決問題啦。佢就想進一步修個悲心。悲心難修嘅，悲心咧就係要代人哋受痛苦。咁咧，佢有一次咧，佢喺度正式去行呢、這個修呢個悲心嘅功能。咁喺馬路上咧撞到個女阿婆，個女人佢喺度喊，佢問佢咩事啦。咁已經佢之前做咗好多咧，覺得自己好有功夫噶啦，即係感覺下自己都應該有功夫啦咁。咁啊嗰個女人咧就哦，我仔咧有病，唉咁有病好簡單啫，咁佢自己有法有神通嘛自己，唉我幫你咪得咯，你有咩你話俾我聽得啦咁。佢我仔咧有病，但係又揾唔到藥引。有條方咧，要揾只藥引咧，要揾只眼嚟做藥引嘅。係咁啊，好易啦！佢攞咗隻右眼出嚟俾呢個女人。咁啊，有個女人話：，喂，我唔係右眼喎，要左眼喎咁。咁舍利子咧又挖埋左眼俾佢，翻去救個仔做藥引。啊！呢個人收咗隻左眼啫，唉，呢隻眼臭嘅，咁啊掉咗佢。咁啊，舍利子當堂上頭。哇，大佬，我兩隻眼送埋俾你，做咩掉咗落地啊？仲俾你鬧，話俾你臭嘅眼我，咁啊火嚟啦！咁啊，因為咁嘅情況之下，佢一跌咗落咗做咗蛇，因為佢真係發敏震啊嘛，一動念之間，咁啊落咗蛇身，要經咗好多世之後咧，先收翻個人心咧，先一路再修行咧，先跟到釋迦牟尼佛嗰代咧，佢先證羅漢。是釋迦牟尼講佢前身一段咁嘅恩怨嘅事，即係話佢一個去修呢個悲心咧係唔容易嘅。好啦，咁啊點樣真係好難修喎、啊、悲心？佢點樣真係難修咧？我記得我哋個傳承有一代有一個祖師咧，佢雲遊四海，經過路邊見過人咧一打只狗啊，追啲野狗打一棍，啲狗即係。偷佢啲嘢食啦，咁啊一棍搏只狗個腳度，佢個心一念，哎呀，我代只狗受呢棍啦，咁即係個悲心嚟，即刻自己只腳斷，即刻過咗去，即刻斷只腳。但只要有咁嘅功夫啊，收到。好啦，有佢後屘個祖師咧，去到一條村咧，有人有瘟疫，佢自己明知去做咗作咗法，去救咗村嘅人。找些草藥試了法，他自己會死的，但他也有做，但他自己死，後來也死了的。但是難的，我們慈心，譬如說這個比較深奧，就是難分別，但先說世間我們先，大家容易明白啦。好像譬如我跟你租，你不會為幾十元幫人打交的嘛， 我不會咯， 你說不會嘛，我弄到你會為止。所有網友佢一般人而家坐喺度，譬如你喺教堂度、喺間廟度，平時心平氣靜喺度，咁啊啊聽緊阿郭先生講慈惡行善、慈悲平等，咁啊過到好心境噶。咁你當自己都又捐錢送書又成，你唔會為幾廿蚊會打攪。但係一定會嘅，就算我都過唔到嘅。如果我係有心理準備， 但真的突發事件我都未必過到的。嗱，舉個例，譬如你出去坐的士，你回到你屋企坐了50多元，你俾100元佢，叫佢找錢，俾咗100元的士佬，咁佢冇找俾你喎。咁你落車咁咪，你話師傅你未找錢喎，找你老母啊，咁八婆咁，咁你頂唔順啊？你真係頂唔順，真係 我會頂唔順，不過我會報警。 唔係你真係頂唔順，你真係。 但 係 我唔會打，因為我哋女人 嘛， 冇錯。係基於 你好啦，你最簡單咧，佢一到個咁嘅關頭咧，所以我哋凡夫個心咧係好弱嘅，係難收嘅。所以話我自己首先要聲明就係我未有呢、這個慈悲心觀嘅力係難收嘅，即係因為你對面關過唔到嘅。平時坐喺度咧就好似好得。好似而家啲人做立法會，如果李卓人今日個乞衣咁啊，人要道德又話嗰個又嗰個， 永遠都係人哋冇。 又話爭取乜嘢最低工時啊咁啫，搞得兩搞香港啲生意個個唔做噶。因為我使乜做生意啫？而家啲香港呢啲啲老闆又俾啲乜公賊搞死噶嘛？呢啲乜乞衣？ 唔係咯。 今日仲喺度扮正義啊，又話要查梁振英又成，係嘛？ 好似 第二個講 啊 得，唔係由第二個提出咧，我哋都贊成。由呢只乞衣提出咧，就唔得。你啲衰人嚟噶嘛？即係第時要掟我 file 嘅，我遲啲將佢。 嗯。 而家我揾人做緊佢呢個 file， 要做佢。即係話咧，我哋係對面關我哋過唔到嘅。好啦，佢慈悲兩個心都咁難咧，都要平等喎。你明唔明啊？ 嗯。 無緣大慈，無喜同體大悲喎。即係話你同你冇乜嘢關係嘅人，你都有咁嘅慈心對佢喎，你咪選擇性。你咪幫啲唔幫住佢難嘅，好啦，再跟埋我哋講個四無量心啦，係我哋有慈悲喜捨，喜同埋捨嘅心咧都可以入到四禪嘅，出三界嘅收得到，慈心收唔到四禪嘅，去到三禪嘅啫，出唔到三界。但係喜心出三界，點解喜心出緊我哋最難嘅，又係難嘅？譬如話你嘅同學、你嘅朋友。或者你的同事跟你不啱的，他突然間佢好彩中咗六合彩，或者贏咗中咗三天贏咗馬，或者突然間咧佢多咗個好好嘅喜事，有個成就喺社會有一種成就，有人獎勵佢，你唔會隨喜嘅，你會妒忌，你唔會話真係學佢感同身受咧，咁戥佢一齊開心嘅，你唔會啊，所以呢個喜心咧係好難。捨心又難咩？捨棄個捨啊！ 知道。 你個捨心收到臨臨尾咧，你又可以收到無我境界啊嘛！你係唔會嘅，所以佢收到個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咧，你係收個慈心 OK， 但你出唔到三界，終極都去唔到。你要收悲心同埋喜心、捨心，你先臨到究竟咧，你先走甩個輪迴。但係都唔容易。但我哋都要知呢個學問，咁啊大家知道個目的咧，我哋尤其喺而家呢個世俗，我自己本身就好盡努力去做啫嘛，但做唔到嘅，但做唔到我都要做嘅。咁啊，你咪唯有自己醒覺咯，啊自己反省咯，啊我真係難嘅，喺個菩提路上咧，但因為我哋接收咗個菩提心界，即係嗰個守則，我只能盡可能去做，難嘅。你回到中國做嘢，人認為你去投靠共產黨啊有。有時我撞過一單 case 咧，有個女人咧離咗婚，係好不幸，流離浪蕩，有人介紹嚟。咁咧跟住佢又識一個男人咧，又呃咗佢錢，財色相失。睇佢咧就幾乎想自殺噶啦。嗰個朋友介紹嚟，咁我哋都扮追佢噶。即係扮話你唔使灰心，啊仲有男人中意你嘅嗱，因為我都仲仰慕你噶嗱，你又幾好啊嗱，我欣賞你嘅咁，即係等佢有翻上心，你扮到咁噶嘛？嗰個但你外人唔知啊，以為哇有冇搞錯啊 ？Doctor 我介紹女俾介紹女朋友俾識佢，而家真係溝佢，咁佢搞一輪都會講你好多閒話噶。但我哋唔賣呢樣嘢，因為你自己知道做乜嘢。你心病還需心藥醫喎，好啦，你俾翻嗰個女人有翻上心。跟住咧，叫佢話你唔使噶，你又冇帶錢嚟，咁你誒俾個男人呃咗錢啫，咁你收拾心情， 咁啊帶個小朋友咪上路再做過嘢咯。佢咪話冇能力，只不過佢唔順氣。女人多數唔順氣，即係話人哋撇佢，唔係佢自己撇人。咁你唔開心啫嘛？ 卡住咗喺度。 係啊，所以佢打咗棘啫嘛。但你如果你行呢、這個菩提心界嘅，行呢個菩薩道咧，你係好多嘢俾人誹謗你嘛。所以你呢個都係關嚟噶。哇！我明明真係翻去幫中國，以前我最早都試過啦。 嗯。 佢哋即係開花路噶嘛，話我是台灣嘅特務嚟噶嘛。 又變咗台灣特務。 係我喺台灣，因為我台灣嗰時喺林濟子好多好耐啊嘛，成嚿嗰時短期出家啊嘛。咁佢話我啲係台灣錢嚟噶嘛，咩人都有你講你噶，所以但佢共產黨就話我好聰明啊！嗰時我翻中國咧，就將我啲簡短嘅歷史咧，就同佢某一啲人喺身邊我講，同佢通信啊，我特登寫咗一啲通信嚇，我自細點樣，即係我自己自爆，唔使你真係查，所以一個係一個好技巧方法嚟。 嗯， 所以近代難嘅好啦，但係喺我中國仲奇怪喎。大家我講話慈悲心咁難收啦，但皇帝成日收嘅喎。佢扮嘅，好啦，俾人整蛊你话冇门抄斩之后，佢跟住又扮特赦你。你睇电影睇到啦，啊，皇帝真系谢主隆恩啦，咁啊而家又免奴才死啦，咁搞一大量嘢扮嘅。佢皇帝个帝皇叔咧，用个慈心嚟忍心咧治天下噶嘛。哇、啊！佢一失势嗰阵时咧，要争权嗰时，佢会忍嘅。你睇雍正嗰时忍得几耐，过瘾嘅，系嘛？但系咧，佢又要用嗰個假借嗰個慈愛嘅心咧，去籠絡啲大臣嘅，玩殘你為止嘅。佢哋係中國皇帝就好興呢樣嘢嘅。好啦，但係喺中國近代史咧，以前我講過啦，我都好佩服曾國藩啦，事實嚟嘅。第二個人佩服我，而家做緊到大太監嘅李蓮英喎。 李蓮英好嘢㗎， 好嘢，好嘢，好嘢，因為你慈禧好難服侍㗎嘛。喐下死咗啦！第一佢唔使死， 同埋 第二咧，佢冇人督佢背脊噶喎， 冇嘅，面面俱圓嘅。 系啊，你連英冇人督佢背脊喎，咁啊超奇人。好啦，咁佢另外一樣嘢咧，佢好犀利啦，一般人做唔到嘅。香港而家呢啲人更加唔識做啦。我哋又學咗幾成，即係我哋有呢個功夫嘅。所以你見我喺國內咧，我好少爭話影相嘅。 佢唔 我企到側邊，我企側邊。你啲人夾硬話叫我企中間，咁啊冇計啦。但我通常咧。大隊應該得你哋企啦咁，但李蓮英當年好奇怪，佢譬如佢跟住恭親王出巡，佢係二品頂戴嘅官員，佢戴七品嘅帽，著七品嘅官袍，企開啲嘅李蓮英。 傳說佢係用奴才嚟侍候翻譯恩添。 係啊，好奇怪嘅，所以佢一個真係高手嚟嘅，即係話等於而家你一個警務處長嘅身份，你係扮一個幫班嘅啫。我扮一個警司仔嘅啫，即係戴嗰頂帽嘅，著翻嗰套低級嘅制服，即係唔起眼嘅。喂，呢個唔容易噶，呢個唔容易噶，就唔係話學而家啲人咧，就四兩當一斤噶嘛。而家啲水鬼星星王嗰啲 三分顏色， 係啊，好似邵善波呢只黑衣咁啊，啲黑衣啊，係嘛嚇？以為出嚟坐喺度咁加餐，又漏傳媒開輿論戰，好似佢代表共產黨去揸裝啊嘛。啱啱先，所以呢個咧就係李蓮英係高手嚟嘅。啊，今晚有個問題，睇啲網友點樣識唔識答。 好啊，講出嚟聽。 喺官場或者做人咧，好多你收時話俾人屈你噶嘛。 啊， 有啲傳媒都有噶嘛。 嗯。 好啦，譬如話你傳媒屈你呢啲啊，你冇咩所謂啦。但係你有冇諗到啊？大庭廣眾有朝一日，我諗咗嘅喎，但我冇機會用啫嘛。即係到你出嚟演講，你做一個政客，譬如我以前我做外交官出去。演講或者公眾場合，有個女人後生女真係大肚走嚟，喂郭先生，你而家你想點啊？咁你點樣處理咧？嗱，問啲網友就睇下邊個識答。 嗯， 啊，即係你喺公眾場所到你有名有望嗰時候，啊喺大庭廣眾有個靚女走出嚟， 大住個肚嘅， 佢唔係裝大肚喎，裝大肚你都易搞喎，但佢唔係裝大肚，真係大咗肚。 话系你嘅。 喂，咁你经手呢单嘢，咁而家你点啊？喊苦喊忽，咁你点埋尾先？但我谂咗点处理嘅。 嗯。 啲网友睇下你哋嗰、那个世间嘅少少聪明啊，睇下 有咩办法应付？ 点样应付？嗯、有咩问题？ 嗱，咁样咧就因为好多都有兴趣睇下今年 啊，佢哋而家今次人大選咗出嚟嗰批，佢哋即係啲官員都 仲 話公平公開喎。 佢有個國有提嗰個人好似嘛？ 啊有啊，提及阿范太講嗰句，我唔係好識講。 羅范椒芬，我唔係。范徐 太太， 我呢只咁嘅，呢只咁嘅， 佢唔係好識講大話。 佢話佢喺嗰個電視新聞，佢唔 係 一個好識講大話嘅人。 嗯，有咩評價咧？ 就香港出得呢啲唔識講大話嘅人多先死啊嘛！ 識講大話嘅好啲啊！ 梗係啦，你走去做政客，連大話唔識講，咁香港咪冇人行咯。 哦，原來係咁，我哋要揾啲識講大話。 我成日講大話噶，你講得人開心啊！ 嗯 啊、你有料都要讲大话嘛？咁你同共产党唔讲大话，你点同共产党交手？因为共产党系你讲起一派人大咧，就共产党就大话精嚟噶嘛。嗱、啊，你今日睇电视我立立啊，佢有个李建国咩人大副委员长兼佢秘书嗰边兼秘书长，佢而家体验到香港好民主，啊呢个选举咧就公平、公开、公正。咩？咁你共产党而家即系提醒你习先生啲班底啦。呢啲咁嘅嘢咧，唔出得街嘅，三歲都壓唔到。你帶頭喺香港講大話，阿租你有冇份選人大代表？ 冇， 係嘛？你問啲網友邊個份？ 點選啊？唔知喎，喺邊度選噶？ 你睇嗰扎成扎友個喺個電視啊！我今日睇少少新聞啊，臨出嚟之前，成棚人咧，你嗰啲咁嘅董建華啊、黑衣曾蔭權呢啲啊，喺度獻世。你都唔好走出去獻世啦！成扎人嗰個輪廓樣子啊，即係叫輪樣啊，冇個好樣噶。咁你共產黨帶頭喺個新聞電視面前講大話，公平、公正、公開嘅選舉， 係咯， 係嘛？ 佢話公平、公開、公正咯。 咁你香港點解唔死啊？所以變咗你佢范徐麗泰咧就話佢唔係幾識講，但係佢學唔到佢咁叻咁樣講大話法啊嘛。 哦。 所以他又講得冇錯，呢只咁嘅呢只咁嘅 老八 怪，係咪啊？佢收工啦，大佬睇佢成人衰樣啊！佢害得香港少咩？你個八婆係咪先？你信唔信佢唔識講大話？ 佢話唔識講嘛， 唔係好識講大話， 唔係好識講， 咁你咪累死香港咯？你識講大話嘅人咪叻仔咯？我呃到天下翻嚟。我呃到老百姓，令到個個安居樂業。我呃到共產黨，相信香港嘅環境咧， 係好 冇人喺度搞鬥爭，冇人係反對共產黨嘅。咁啊，等共產黨放心，呢大話咪要講咯。 嗯， 係你都唔識講，係嘛？專篤人背脊，係嘛？佢老母個仔唔知做啲乜嘢，中資公司做董事，支好多錢蒲金噶。喂，嗰啲中資公司係我哋市民嘅錢嚟噶，大佬，國家產業嚟噶。你老母你何德何能支咁多錢啊？清個場啦，仲想做常委，但佢哋唔知道，人大代表啲當嘢咧，係叫做共產黨尿壺，政協委員咧就共產黨嘅花樽，用完你就抌噶啦，冤格臭嘅。佢有睇 paper 翻去開會嗰啲班友，佢識睇簡體字咩？識聽個撈送國院咧開會，成扎垃圾嚟噶嘛。我試過嗰陣時都講過啦，個人大代表話唔係握完手我同佢洗手啦，呢、這個咩老拳婆？有冇早啲收工好过啦？哇，第二单嘢唔好做啊！ 咁啊，唔好讲呢单住啦。咁啊，头先讲开阿谢嗰啲官员嘅质素咁啦。但系阿习，即系咁，你对中国呢个依宪法治国有咩睇法咧？ 呢个进步嘅，因为当日咧，我喺中国曾经已经讲过咧，我系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喺宪法保护下生活得更加尊严同幸福，呢个系我理想嚟。一問過我郭先生，你想我哋共產黨有咩要真係落實做？我好簡單啫，你咪拿住憲法嚟治理國家咯。咩全世界我哋做中國人都醜怪嘅喎，國家主席劉少奇臨俾人鬥落嚟嗰時，揸住個憲法係唔用得嘅，全世界冇嘅，係你共產黨咁撲街啫。嗱，而家唔鬧中聯辦，專鬧共產黨，而家開始。一專良版收檔啦嘛，正話你講真 係。係啊，好快手喎、啊、今次。 佢咪佢哋一定要做嘅。你而家佢咪揾個港澳版嘅人嚟揸你裝咯。 嗯。 即係表面上即係換咗你當嘢咧，都係港澳版嘅。佢派咗港澳版嘅人落嚟做呢個中聯版嘅主任，就唔喺你港澳工委派人落嚟。咁啊，整你個李剛去澳門呢個鄧東姑啦，你唔會一個700萬嘅人口城市做港澳版副主任。 嗯。 仲有几分钟啊？ 五分钟。 咁啊，你调你个冚家差个澳门，咪即系缩水咯，等你度献世先咯，系嘛？共产党整人都好犀利噶，因为佢彭清华少讲嘢，所以呢个叻仔嘅，一早佢收到风，即系少讲嘢，少出嚟。咁你剛睇到嗰啲個乞衣冚家產又要走去嗰個撞船嘅走去五區公投嗰個政綱嗰時佢行出嚟啫，即係四季酒店開記者招待會，你老母你一嘥錢係嘛？使唔使去四季酒店租個地方開招待會啊？ 唔 係，係咪先？得人真係啲溝下啲溝下嗰啲舞蹈團嗰啲靚妹好過啦，啲垃圾嚟噶嘛呢只嘢，所以佢而家射去澳門咧害你嘅，等你喺度獻世先，即係。佢唔係平調噶嘛？你澳門得嗰幾廿萬人口，做香港嘅中聯辦走咗澳門做中聯辦喎，即係等於你話你做做灣仔警署署長，調你個冚家產去沙頭角警署做署長一樣啫嘛，都係叫署長，係嘛？所以共產黨都好陰噶嘛，係咪？佢冇咩特別犯大錯，即係口衰，係嘛？你嚟香港你又唔做好啲工作，話賣假情報，聽啲死人左仔左棍亂插唔噏。咁啊，照拎佢話俾老細聽，連老細都俾佢害死。 嗯， 啱噶啦，呢班人啊， 我哋清下垃圾 清場啦、啊，呢班友要清場。咁佢揾個港澳辦副主任嚟做當家咪好咯。呢個應該後生啲嘅，佢又識法律。 嗯， 好似係人大嘅法律系碩士嚟噶嘛。以前佢喺新華社好早嚟， 好早 喺度，好早喺香港做，比較清楚香港嘅民情啊。啊仲有啲咩問題？ 咁啊，問啲簡單啲嘅啦。咁就問下阿郭生，你用有人問你咧，呢個肉刮痧板點解佢你介紹咧就推薦人用牛骨，但係你有發有啲係肉嘅刮痧板嘅喎。 佢唔使嘥咁多錢啦，你買你冇你幾蚊都唔捨得嘅，你攞匙羹刮刮咯，刮損咪你嘅事咯。你捨得咪買個牛角梳，買塊牛骨咯，十蚊八蚊。 咁但係肉刮痧板又有啲咩唔同嘅咧？ 我肉我要作法噶嘛。 哦、 我有時驅啲人嘅邪風啊！ 咁、哦、又冇得 有啲邪氣啊，有啲邪風啊，同埋我、你自己用咧就唔需要用到咁名貴啦。 嗯、 如果譬如話我醫人或者出手要同人刮幾下，我嚿肉咧可以辟邪啊嘛。 哦， 佢埋唔到身嘛，我有落咗塊度噶嘛，即係我收個法嚟用噶嘛。 即係咁，如果我係自用嘅，得唔得嘅咧？ 俾錢咪得咯， 好最簡單。 係，即係你由貴都冇有啊！而家譬如話我呢啲咁，我維千零蚊，但你可以搞嚿靚肉喎，好似揾你個牌掛住嗰啲啊，幾萬蚊一塊就得。 哇！ 你再揾塊靚啲咁，你幾百萬一塊肉塊嚟做刮痧板。 我揾個先嚟刮痧。 你咪演嘢咯！而家我有一支要嚟撳穴位嘅，我都係成嚿肉噶嘛。 哦。 但係我嗰肉嘅刮痧板，而家我做咗啲俾有啲朋友都可以請噶，佢唔貴啊，千零蚊啫。因為我揾啲東寧肉做。因為佢軟少少，冇咁硬，法輪冇傷，但係作過法嘅， 翡翠就硬身啲。 我浸過曬啲有法嘅水啊，然後出街，佢辟邪氣嘛，唔使即係你醫人嗰時候，你唔使嗰個病氣過嚟啊嘛。 嗯、 我擋咗，如果嗰啲人本身有啲邪風啊，有啲邪氣咧，我嚿肉一落咧，作過法咧，可以同佢散到嘛。所以我嗰啲自己用啊、 哦。 但如果有人中意買嘅，佢可以嚟買，問阿方太，唔係好多嘅。 嗯 即係有啲如果冇嘅，佢要訂咯。但就我覺得佢哋唔需要啊。你屋企自己用嘅，咪揾幾蚊雞嗰啲牛骨 都得。 但你壓貨得起嘅，咁你中意買嚿肉嘅沙板嘢威水啊，冇所謂。 威水或者我 係。啊，又虛榮又有第二種功能。 嗯。 有咩問題 啊？咁樣你嗰個靜坐班點解唔開靜？問下郭生，你點解唔開靜坐班？同埋啲泉水幾時嚟？ 佢哋成日搞錯曬。 嗯。 靜坐咧，純粹係道家功夫嚟嘅。道家是修避世的嘛，所以他靜坐。由佛祖呢，佛祖沒有教人打坐的嘛。佛祖沒有教過人打坐的，他們搞錯。沒有，你拆回三藏十二部沒有的。沒有教人打坐的。 嗯。 泉水呢就下個月應該到了。 哦，下個月。 有個網友，有些網友很聰明。他說，郭先生，我跟你訂30支，我買到100支。他一百支就賺錢，賺賣給朋友，賺了幾元，變成他就免費過月有得飲喎。啊，我這個都聰仔喎。 聰仔啊。 他就變成他訂百多支。因為我遲下在我的店鋪賣，我要賣23個多24元支的嘛。 嗯。 我車過菜市場價，我這些還是靚，還是便宜。我賣24個多，我現在來拿貨就18個多咯。那就變成他的有個問題，我跟你訂多100支。我18個幾個買翻24蚊，佢啲朋友嚟佢屋企度攞，咁佢賺咗錢， 佢又好開心噶，咁佢變咗佢自己長期飲都免費咯。 嗯， 有啲生意頭腦噶，啲人幾叻噶。 咁啊，自己又有靚水飲，又唔使俾錢。 但同佢買嗰個買得好開心喎，佢同我攞十支八支，咁咪當佢超級市場買紐西蘭水咯。紐西蘭水$26嘛，有網友同我講500cc 有隻法國水都$10，500cc 啊嘛，一個1.5公升為$30噶嘛。 嗯。 所以幾醒目嗰啲網友都幾叻噶，好嘛？仲有啲咩問題？ 啊，咁啊，呢個保健班會唔會再開保健班咧？降低翻個條件，中學畢業嘅網友。 好，差唔多啦，下 part 先。 哦，下 part 講啊。 好嘅，拜拜。 拜。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大家好，我是 Kelly Jackie 陈晓琪，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新歌呢就是《七年之痒》了。 流言雨约共尽晚餐，呆坐直至夜阑，仍然没有短信该折返，或要怠慢。 七年之痒这一首歌呢，其实是讲一个女仔在她爱情路上面会受住她的前度带给她的一些爱情创伤，令到她在这七年期间都不能够重新去投入一段爱情入面的。 旧爱恋人如果相见，大概交谈流于片面，心里假若要常问你谁人重要点。 有很多事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都可能影响着自己的，很多是会成为了一个永远都埋不到口的一个伤疤，但其实只要你肯放低和真的要承认那一件事已经完结了的话，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等着你。 爱你实在心应不应该，可否不该永远也相爱，洗礼着往事前度梦 这一首歌呢，作曲的和编曲呢都是 Edmund Dunn， 我自己就是负责填词啦。如果你要我选这一首歌入面最喜欢的歌词呢，其实是真的很难选的，因为这首歌词是偏向是一个古仔的，所以真的很难抽其中一两句咯。整首歌最好就由头到尾都听一次，你们就自然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选的了。 刚刚收听到你言有辛苦，供给他的关注全球之故，终于很清楚这前任最后皆满。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Kelly Jackie 陈晓琪。 郭博士答客问， 好，第二 part 继续， 第二 part 继续啦。咁样问翻头先嗰个问题，未讲完嘅问题啦。咁啊，阿郭博士，你再开保健班嗰阵咧，会唔会降低翻个条件？个等中学毕业嘅网友都可以进修咧，会唔会有咁嘅打算？ 而家第一班咧，就我哋点解开第一班个门槛比较高啲咧？ 嗯， 我希望揾到一两个人咧，我会保荐他去再印度啊、斯里兰卡，可以再学一些深奥的嘢。我冇时间学啦，即系俾佢哋学多一啲理论啦，将一个种子留翻香港。英国而家发展得好好噶，个菲达医学。但我呢次开班咧，我就唔教咩理论，我全部教实际嘅功夫，即系话佢系揾到食嘅。可以话我第一期呢、一班人咧，我初期就冇讲话有咩好处。没有好处冇，喂，我开班啦，你报咩报啦咁，但都有人报。但个好处系哪度咧？佢只会越嚟越会学得嘢多啦，因为佢有时有问我，我要答佢啦。身为导师，好啦，另外咧，我系令到佢哋将来咧，佢一日如果做4个钟头，一个月，佢可以搵到50,000-700,000一个月噶。我呢套功夫俾佢， 好犀利喎！ 系啊，嗱，我就你唔好同人哋搞腰痛，唔好搞头痛，乜你唔好搞，因为而家好多人咧脚痛，起唔到身冇力，或者手痛背少少肩颈痛， 要你不要做，咁啊上门同人哋做保健，由我个 center， 由我嗰个非牟利团体，我会生意去等招收嗰啲按月定期保健嘅，咁我上门同你 check 身体啦，同你有半个钟头，我而家再设计一套强啲嘅通经脉机啦，咁我一个钟头上门收你千零蚊，切埋身体 check 晒，保埋健。教你练下功，带住块刮痧板同你有啲痛症照几下，佢唔使去街，唔使剩，千几蚊系抵嘅，同你 check 卅种嘢。咁啊，譬如佢定期一个月 check 两次，有啲人压货得起噶嘛，有钱噶嘛，你同埋真系帮到佢啊嘛。咁好啦，咁我哋收佢千零蚊，咁而家我学会，佢而家第一批人。我迟下开啲班咧，就会系学你话斋啱嘅，即系话我搵啲中学毕业，但系佢一定要有嗰个急救拉绳， 一定要有呢个拉绳， 因为呢个咧唔系话佢嘅资历嘅问题，而系呢个人佢咁年轻咧，都有一个心咧系为社会服务嘅，佢有呢个种子，呢个种子咧应该有个回报俾佢。咁如果佢而家佢哋可以嚟报名噶，我谂住开噶，即系你中学毕业。有急救牌，有急救的证书，你来做这个保健的保健员。那他这些呢如果成功了，我们是安排到他应该是简单来说你一日搵看先搵900元到。即是 你 很舒服，你三个钟头你有900元。 三个钟头。 900元那你一个月二万几嘛。那你中国毕业你不是一条老数。但呢啲而家我第一期呢啲咧就多啲，佢哋第时咧就会同我带住呢啲人一team人。即系如果佢哋有兴趣参与工作，但好多都有正职嘅，但有啲啊退咗休得闲嘅，唔使话点样做嘢咁学到，佢可以制势又可以一个职业都得噶，呢个职业都得噶。同埋我第一期咧，而家我第一个帮我手系一个，我揾咗个我自己都认为佢 OK 嘅。嚟讲啲穴位啊嘛，我第一课都，但我有好多秘诀传出去噶嘛，佢只手一出就比较深喎，我尽量少讲少理论，系佢哋要离开谋生嘅，即系上本帮人保健，咁啊，佢如果第一批呢批人咧，佢哋如果要谋生都揾到五六万蚊佢， 所以要求要高。 咁你退咗休咁啊，就算你而家就将来佢年纪退咗休，咁我都有份世艺啊嘛，我中意做啊咪做下咯，啊唔做咪唔做咯。但系最重要，我留低个种子咯，即系呢个医学喺世间。咁啊，啲泉水咧就到啦，佢哋啲人，我又留翻啲卖，咁有啲人中意订嘅，仲快。就下个月到。 会唔会？ 我有船期先收钱，一只船话二十号落船。我收咗船单啦，只啲货落咗船啦，我先收人哋钱啦。 系有网友问咧，喺网台嘅人民公社有冇得订货？ 冇啊，冇啊。吓， 咁就而家 货少啊， 因为货少缘故。 因为佢个船都唔系好大嘅， 哦， 佢个船唔系好大，因为你个泉水系你唔可以整光佢，佢唔多嘅，佢又所以佢连亚洲生意都唔做嘛，个大有钱佬嚟，一上网睇到成六百年历史咯，佢嗰个山泉，系一个德国嘅贵族嘅人，以前普鲁士嘅时代嘅德国籍。 咁就先提一提各位网友，如果有问题想问嘅话咧，就可以打28927889嘅电话。 第三 part 咧，我哋就会接听网友嘅电话。啊，咁样咧就有人亦都系近期都几大一单案啦，就美国嗰边啲青年开枪射杀几十人。 好多人评论过，我唔评论啦，因为好多人评论，因为佢嗰个系美国不嬲都有呢、這个。这个咁嘅风气嘅，但 系 喺个背后咧，佢哋唔明点解政府唔一早制止嘅，呢个比较少人讲。今晚可以大家提醒大家可以参考，喺美国政府特登咁做， 特登咁做。 喂，大佬，我有权，我随时射你啊嘛，我警权，你哋唔去学英国，英国唔开得枪，一个人哋佢英国连枪都冇嘛。等于你香港嚟讲，你个警察开枪咧，你系要好大件事噶嘛？支枪拎出嚟都唔得嘛，香港嘅警例。但美国唔系噶嘛，佢一喐就掹支枪可以射，因为你个个人有枪，所以特登保留一招咧，就你等你个个人有枪，佢就随时攞你命。 所以成日 呢个好毒噶，呢、這个好犀利嘅，好独立嘅手段嚟噶。你啲人成日讲美国民主、民主、民主都呃你噶嘛，会装你噶。如果禁枪嘅话，你有咩理由你个差人公园掹枪出嚟啊？而家你揸车，美国都系噶。你千祈唔好话以为攞车牌啊，喺个身度攞车牌以为你掹枪噶，你手一定要摆太盘噶嘛。因为佢就系方便佢嗰个警权，随时嗰攞你命噶嘛。周时肥低，你咪掟把枪俾你喺你手身边嘛，咁啊咩都口供都唔使俾噶啦，系嘛？所以佢系有一套系阴招嘅，整个氹俾你踩噶。所以好多人睇唔到你，好少人讲啊呢边。佢特登噶嘛，特登等你啲人过有枪，我就可以随时肥你噶啦嘛。因为你冇藉口肥人噶嘛。喂，大家讲政治，你香港人唔系嗰科嘅，边度谂得咁多招啊？装你弹弓， 点识咁多呢啲咁嘅鬼混嘢啊？咁啊问政治啦。 因为佢多人移民喺美国啊嘛，杂不烂人种咩都下有嘛。南美就有一班人喺度，墨西哥喺度过咗古灵精怪，咁啲黑鬼又多系咪？佢点啊？打得嚟都蚊瞓啦，最好肥低你咯。咁啊，等你个个攞枪咪有藉口啊？我的手一喐，我点知有冇枪啊？ 唔系， 我咪肥咗先啦。佢罚蛇尾先啊，差佬系咪啊？第二个问题 啊，嗱，咁啊有网友问啦，咁啊问政治啦，咁就呢、這个想问一下张国荣同埋阿陈百强系咪因为抑郁症自杀嘅咧？ 如果佢咁样抑郁，好多人都抑郁啦，系咪啊？有名有利，但系你问咗两个人做过啲咩好嘢世间？张国荣咧，僆仔做飞仔嘅，系咪先？又粗口烂舌。吴家产个个扮代表，跟住啊嗱，我哋又唔揭人隐私啦，人都死咗。但佢喺江湖传闻，大家拆翻杂志睇下啦，即系都几隐蔽啊。验完医生之后咧，就自杀，跟住咧嗰条尸唔俾解剖啊嘛，屋企人咁自己谂咩事啦。 我哋就呢样嘢就唔再去索引啦吓。 陈百强咧又佢自己做咗摇钱树，跟住系失意，系嘛，咁啊弄假成真。 咁啊，呢个病嘅问题咧，都几多人问嘅、哦，因为有啲人就有网友咧就喺度问紧呢、這个皮肤粗糙嘅病有冇得医啊？ 唔系净系粗糙嘅， 粗糙同埋容易有， 同埋系嗰啲皮肤病。我嗰个多数咧，皮肤病咧就嗰、那个同个肺有关嘅，肺气唔够，同埋咧就大便唔正常。咁啊，有几个穴位啦。咁你要你大家望下自己几个穴位啦，我肺要慢慢教你哋揿，你自己查嗰啲书啊，上网 check 到嘅。肺气唔够咧，揿嗰个合谷穴同埋百会穴。大便唔正常咧，你手三里同足三里，改善你消化系统，咁你嗰啲皮肤就好啲嘅。佢肺佢系嗰个皮肤系同个肺有关噶嘛，肺管皮肤噶，啲肉啲气质啊，靓唔靓啊，肉面色好唔好，同个肺气有关啊。所以你要按个合谷百会穴啦，同埋手三里、足三里。好啦，如果你个皮肤真系出现咗问题啦，咁你饮食要清淡，唔可以饮凉水。譬如你饮泉水，饮嗰啲玉泉水咧，你都要揾个碗，揾啲水煲热咗，揾个杯坐咗泉水咧，坐落去，用啲水温咧再暖埋，将啲泉水咧暖翻热，咁你先饮咯。有皮肤病嘅人，咁、我要加按个曲池穴同埋血海穴。两个穴位中医有皮肤病嘅，啊，气血唔好，呢六个穴位，佢哋得闲要按耐啲，按分零两分钟。咁啊，佢可以补充佢个肺气，肺嘅问题，肺气唔够。咁啊，当然你练埋我拍个弓啊，揈手嗰啲更加好。 咁啊， 呢个针对性嘅喺呢几个穴位。第二个。 咁另外咧就， 我希望我唔会记错啲穴位啦，因为太多，因为好多嘢要记。 人生好多好多有好多穴位噶嘛，咁大致应该唔会错嘅呢几个就。咁啊，护眼有啲咩良方咧？即系好似我哋啲咁嘅剥咗眼镜咩都睇唔到嘅人。 通常你集中精神写字啊，或者睇书啊，或者睇电脑咧，你要廿零分钟咧，你要另歪个头望远啲20秒到咯。所以你最好摆盆大嘅植物喺度望远啲， 望啲 绿色嘅嘢吓，20秒到咧，你先再又集中翻精神。咁啊，此其二咧，就有个好嘅方法，又系揾个热水咧，再杯水咧浸下对眼， 系 容忍得到嘅热温度嘅水， 系 即系譬如你有啲干净嘅泉水，我哋有啲杯仔噶嘛，再杯水对眼吸落去咁啊。 等佢浸一凉，好过用眼药水添。因为你通常你嗰个眼咧，你摆杯水喺电脑又有冷气啊，咁你嗰个眼个水好容易干噶嘛。咁你搵杯水得人浸下佢咯，浸下佢，咁啊滋润翻佢。同埋佢热嘅温水咧，佢将你个血管咧、眼嘅微丝血管咧膨胀翻， 嗯， 又可以清洗咗啲杂质，呢个补眼几好嘅。另外我哋铺咗个眼嘅按摩方法喺度噶，以前我摆咗上去嘅，咁啊都可以睇嗰度嘅。佢有两个穴喺个脚底下，系专揿下佢咧对眼有用。再咩有咩有咩方？ 啊，咁呢个骨质疏松咧，同埋呢个骨折方面咧有。醫即係如果醫係應該 天冷咧，如果天冷咧，老人家就小心啦。 老人家 如果逢係冬天咧，對老人家咧好容易骨脆嘅，特別喺秋冬啊，唔係光燥，佢係好特別嘅，啲骨容易脆嘅。所以你喺冬天咧，平時你要多曬太陽咯。你冬天都要行路曬太陽廿零分鐘，啲老人家佢要製造翻啲維他命 D 啊。但你晒太阳要小心，你唔好着长袖衫。你着件毛衫衫或者棉衲咧，咁个手一成个手一定要晒晒，成对手晒到。如果你晒太阳咧，你身体受日照嘅范围咧，冇10%以上咧系冇效嘅。 系啊， 吸收唔到噶个范围个面积。系啊，所以有阵时以前古代要晒背脊咁解。 晒背脊。 系啊，嗰、那个系你热天咧，你可以晒十五分钟，但你冬天咧，你要晒 就要耐啲， 要廿几分钟以上。咁你朝头早咪步行晒太阳先坐车咯。但系你要晒到成个手臂，同埋个头面都要晒晒。如果你包月晒系冇用。咁咧，你对制造嗰个骨疏松咧会对症嘅。 嗯。 食翻啲钙片咯，但你如果净系食钙片都唔得，一定要太阳。这个针对性的有什么问题 啊，那同样都是问这个僭建的问题，不过今次不是梁振英的僭建，是关于女性前面僭建的问题。对女性隆胸有什么意见呢？啊，多塔 问你这么冷门的。 是 啊，他又不是说很冷门的，都潮流兴不得人不讲的。 就 是这样，我男人没仔搞僭建的。整个过程我不清楚，但呢我的常识呢就说如果你想要生仔的人呢，即是你想着我要怀孕的女人就不可以做，会有乳癌的。很多人呢就很无良，他不讲什么听。 有 BB 就会有事的了。 即是说你走去搞完隆胸，你要怀孕呢，你想着我生仔的，你将来你要生仔就不可以搞僭建。因为佢一有怀孕咧，佢嗰乳汁谷上嚟咧，佢过唔到咧，就变乳癌噶啦。所以如果你一走去搞僭建咧，准备你唔好生仔，因为都几大镬。咁啊，此其一。此其二咧，最好大家唔好搞啊。但你搞咗之后，将来年纪大咧，佢变样咧都几轮像嘅。系啊，因为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佢无端端咧就整一大咧，就系咩即系搞翻细。搞嚟搞，笑死你！ 我 姊妹后生佢出嚟 walk 啊嘛。 我哋都系继续做车。 好啦，咁咧就，但有方法可以大家好啲嘅。 嗯。 第一，你饮靓嘅水，你啲血液好啦，咁你嗰个皮肤又好啦。第二咧就话你冲凉嗰时咧，佢胸腺嗰度有几个穴位嘅，大家查一查嗰啲穴道位喺个乳房侧边，搵热水咧一路打转射住佢，你忍受到嘅温度。越熱咧就越好，然後按摩翻佢。但有啲咧就用人手做咧就比較師傅叻嘅唔多，佢將你條腰嗰啲士啤胎啊、大髀嗰啲高咧，佢可以由個 推上去。 哇！但嗰個比較深奧嘅。但你如果自己屋企咧，譬如懷孕啊、懷性啊，你要用嗰個熱水嚟射個胸部咧。按翻松啲穴位咧，佢會有幫助嘅。但最好就唔好搞僭建。如果你出嚟揾食，或者生完仔40多歲，仲要出嚟個社會交際啊，又剩啊，用啲貴啲嘅方法整咧，就無可厚非嘅。即係人都中意靚噶嘛，係咪？即係你冇後遺症冇所謂。但如果你未生完仔咧，你要搞咧就小心啦。即係兩件事，呢個我唔反對嘅。 但签检咧，你要唔好翻大陆做咯，系嘛？最好去最好去泰国啦，因为泰国有几百年历史嘅。做呢啲嘢咧，又一系韩国，但泰国叻过韩国嘅，韩国都走去泰国帮衬嘅，因为佢几百年历史噶嘛。佢男人都变女人变得咁靓，所以包你靓嘅，所以又平又靓嘅。你喺泰国做，佢哋有个传承 O K 嘅。但如果唔系咧，你喺屋企自己护胸都得噶。你开翻几个月位，搵啲热水冲凉，肥耐啲啊。 咁啊，变 咗 咧， 佢你又少咗乳癌啦，啲气血通咗啦，有几个乳腺嘅位置，有几个穴道嘅。我唔记得几个穴位，因为穴位太多，嗰几个穴位我唔记得。咁啊，讲唔到个穴位，但你可以睇翻穴位图，喺个乳房侧边有穴位嘅，你照射得噶啦。好嘛，第二个问题。 翻去搵热水射下先啦，唔好搞咁多。咁啊，有网友咧就问啦，佢左后脑咧有脑痛啊，而且咧手指至到膊头都有麻痹，都开始有麻痹，睇咗医生，但系都 check 唔到咩事。 叫礼拜六嚟见我。 咁啊，好啦，咁呢位网友咧就请礼拜六。过嚟Doctor 嗰度啦， 我俾啲意见。 咁系，咁就顺便问，顺带问一问啦，因为都有网友咁样问法，佢就系问翻你嗰个开，即系公开会客嘅时间同地点，请啊。 因为人多咗，而家有人改少少，大家记住咯。 嗯。 我有一个改咧，就系每星期两、星期二、四六下昼三点半至六点。 嗯。 因为多人啊，即系佢啲人诶，睇见而家香港真系好似好隆重啊！即系个个年轻人，即系嗰个身体咧就即系好隆重。好似有个网友话，系咪贴咗上网话我点样医佢啊？嘛 系啊，就想分享一下 啦。嗱，就每星期二、四、六， 二、四、六， 三点半至六点， 三点 我喺我珠宝行度。咁啊，有啲人得闲嚟，你问嘅就问，但我系俾意见你啫。我唔一定要束手医你。 就分享翻个网友所嘅问题啦，佢就话嘅手震咗三十年啦，咁啊之后咧啊 ，Doctor 嚟你嘅铺，你公开见客嗰阵咧，就嚟你嗰度咧，就三分钟搞掂咗，咁神奇喎，点解救啊？ 佢嘅福气啦， 福气， 佢嘅福气。 嗯。 呢、這个个案咧就系点样讲啊？ 嗯。 我临出嚟喺个网，好似佢有个朋友同佢铺咗上去。佢即系话咧，佢讲佢嗰日嚟揾我，就原来佢 Hong Kong U 毕业噶喎，个小朋友年青，好似卅松啲岁，但系就比较我睇见佢，咦？我点你咁啊？问一问佢，话原来佢手震到由细个睇，因为你西医同埋中医医唔到啊嘛，佢哋俾啲神经药你食咧，你越食咧越大件事。食到我話點解個年輕人個樣個面色咁曳咧？即係嗰啲，就因為食得嗰啲 藥， 啲沙蓮啊嘛。佢嗰個啊，第一佢福氣啦，佢撞到我。因為呢個咧，其實喺我嚟講咧，係一個好簡單嘅醫術嚟。 簡單， 梗係簡單啦。 佢醫咗沙蓮。 係啊，你哋唔一嗱好簡單，即係等於你喺你掟部攞部手機俾你斷咗線。或者有啲電子唔 work， 咁我哋咪投赤咯，係嘛？但係你係識醫嗰係識修維修啲人咧，打開佢一睇，佢同你看翻埋、搏翻埋，咪知道咯。即係佢你嗰個電視機入邊啲 fuse 啊，嗰線路板你肉眼睇到嘛？或者你揾個放大鏡都睇到嘛？但人體 fuse 你睇唔到嘛？你中西醫睇唔到噶，有時佢如果佢先天喺個腦神經入邊嘅細胞，佢有偏差過唔到，佢或者接觸點唔強，個細胞唔夠活躍，咁你咪有事咯。但佢呢個年青人咧，佢個細胞唔活躍啫，佢唔係斷線，所以我哋唔贊成人做手術噶嘛。你一開腦割得兩角，咁慢慢啲神經線割曬啊嘛，咁咪難醫咯。但佢撞到我呢好濕碎啫嘛，即係我同佢 call 翻醒個神經細胞， 即係 我出手，我出手嘅。但我知道，咁我一 call 佢咪醒翻，佢咪即刻可以有翻力，即係搞掂。但呢個當心我，但我遺憾啦，因為佢唔係一個有錢佬嘅仔啊嘛。問佢咁解，我仆街，我成日整啲嘢嚟都冇錢嘅，你有？如果你係香港有個富豪嘅仔，咪富貴啊，大佬。 系咪先？收翻佢一两千万咁系咪？俾噶嘛？收你一两千万咪翻中国做咧扶贫工咗啊？整单单嘢都唔系有钱佬仔，冇钱收，系咪？如果有又好啊，系咪先？啊！即係所以呢、這個呢、這個係誒，因為我知道佢嘅腦神經有細胞咧係未瞓醒，出世嗰陣時咧唔完整，我同佢 call 翻醒啊！所以佢嗰日佢係成個手有電過咁啊，我手一落，佢話有個電流同佢打過咁啊 ，call 翻醒個腦神經細胞。如果將來我教嗰啲誒保健班，我會教呢啲功夫。富贵噶，你一世人中一单就富贵噶啦。嗱，你摆啲钱好翻啊，收你五百万咁用磅，好翻咪即收咯。如果嗰日佢有钱，嗱你摆低一条丝楼，嗱我整好你收你五百万，佢俾噶。屋企有钱乜所谓啫？因为佢嗰度唔系净系影嗰只手啊嘛，佢嗰个脑神经细胞有一部分缩咗咧，唔 work 嘅话咧，佢好多功能都有事噶嘛。 嗯， 啲小事喺我哋嚟讲小事。因為我知道你唔知點解啫，等於你嚟整電視機唔著嘅，咁啊同你上門咁啊，又話你燒乜燒物擺低，啊拿一扎零件翻嚟搞嚟搞去點你都得噶，收你一千幾百，其實冇事，係嘛上翻好螺絲就得啦。 冇錯， 呢個我知道你唔知啫，但呢個比較深奧嘅醫術嚟，呢個唔係醫學，你個醫術嚟。 醫術， 我而家我開嗰個 Fida 保健班係教人醫術啊嘛，好嘛？問第二個問題。 講開呢個手術問題啦，咁白內障除咗做手術，有冇其他方法咧？ 而家新出有一個好新嘅產品啊，佢俾你隱形眼鏡咁戴住之後咧，佢溶低咗落咧，佢自動換咗呢啲白內障。 咁犀利！ 溶解咗最新嘅你最近有幾多有好多新嘅有幾多好多新嘅醫術喎？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你講呢樣嘢。 好啊！ 以色列出咗一種儀器咧。在你个戴吸住个鼻，你呼吸，就 check 到你潜伏咗有边种 cancer。 咁犀利？ 系唔系话要睇到有癌细胞先至证明有 cancer？ 你未有之前想作怪咧，喺个呼吸已经验到啦。以色列佢犀利噶，好多科技。所以另外台湾咧，据我所知咧，就系话佢哋用个纳都技术咧，譬如喺个脑有癌细胞，做唔到手术。佢喺用纳米技术咧，摆咗落嗰啲药嗰度，有磁性嘅纳米技术，就喺你个脑嗰部分咧摆个强嘅磁石，咁一打嗰啲纳米嘅磁性嘅药喺你个血管度咧，佢砰砰一走晒落你嗰个癌细胞个病组嗰度， 即系只系炸嗰一堆， 净系炸嗰堆啫， 系几犀利嘅。 好啦，另外咧就我知道咧就系、是、有啲干细胞已经培养到出去台湾，台湾 OK 噶。台灣佢哋因為都係一個國家嘅形態去做呢啲咁嘅生物科技。 幹細胞問題啦，咁有網友問咧，呢個牙齒重生技術係咪一定要用翻自己啲牙嘅幹細胞嘅咧？ 唔需要用牙幹細胞嘅。 哦， 好多方法做咗出嚟。而家去到嘅技術好尖端，喺你人體度攞第二個部分都培養。 咁就唔使 皮膚得噶嘛。 嗯。唔使一定要磁帶血啊、乳齒啊嗰啲咁樣噶啦。 唔需要嘅，唔需要。 哦，咁係。 日本应该是很成熟的了，我都想着做白老鼠的，或者我还在联络的，因为我也有两只牙掉了，我又不用去种牙，又不用，我就等这种技术而已。 嗯，就是等这种技术成熟一点。 我会第一个，他知道有他会通知我，我就做白老鼠。 嗯， 另外有一个什么问题？ 有人问这个慢性肾衰竭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帮助我呢？ 慢性肾衰竭，我见到个人先知，有好多成因噶，佢单嚟探我咯。 呢个咁，佢哋就跟住会问下咧，呢个你嘅铺头就喺边度啦？我上网查。 美丽华酒店隔篱香槟大厦地下九号，陈红相机对面。 嗯。 弥敦道美丽华酒店侧边金巴利道嘛，咪香槟大厦好闻名噶。有间老佛爷，老佛爷就系阿四姨太佢哋有份开噶嘛。香槟大厦地下九号铺。 啊，有网友有个得意嘅问题，点样个胆大啲，唔好咁惊青？ 搵个山窿匿埋七日咯，一个人。系啊，日夜唔好出嚟啊，又唔好带蜡烛，唔好剩啊，坐七日你就定噶，你就够胆噶啦。系啊， 坐七日。坐够七个钟头已经走人了。 唔系，试下啦，差唔多啦，第三 part 继续。 哦，第三 part 继续。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 Suki 石永利，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芭比雪》。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人家说什么东西。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那时候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啊。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即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即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所以这首歌正正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了。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逐步逐步呢我的新歌呢就会同大家面世的啦，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博士答客文， 喂，大家好，有电话可以打入嚟，有咩问题啊？ 咁啊，跟住而家我哋第三 part 开始咧，就想讲下啲鬼嘅问题。 话呢啲唔系我要讲嘅嘢嚟嘅。 咁但系就有人想问阿博士，你信唔信问米呢回事咯？ 我唔信。 嗯， 呢、這个你都绝对唔信啦。 嗯。 做咗咩问 题啊？咁啊呢个 做咩问题啊？ 唔信啊，一回事啦。咁佢但系有人话佢会俾鬼砸嗰阵点搞啊？ 鬼砸就有、啊、有科学根据嘅。 嗯， 因为佢有啲人气血唔好咧，佢一瞓醒觉嗰阵时咧，佢就嗰、那个嗰个身体个神经咧就迟咗醒。心灵个神经咧，个脑神经咧就早醒，佢唔系同步醒啊，变咗咧佢就个身体喐唔到啦。好啊，点解佢会有啲人念咒啊，或者念啲经文咧，佢会喐翻咧？佢嗰个涉及个心锁咧，潜意识心锁，你即系 call 翻醒佢。譬如话你一俾鬼袭，你一念我嗰四句偈咧，你就会即刻喐得翻， 都可以喐得翻， 都可以喐翻嘅。即系你自己 call 翻醒嗰个内神经，佢、 嗯、 就个管束身体嗰部分神经咧，系迟咗有先后嘅问题。佢唔系同步啊，身个 body 同埋个心灵嗰度唔系同步醒，咁啊有呢个问题。 原来系咁，咁、啊、所以就可以即系自己 call 翻 你念圣经都得噶，你念咩？因为你出唔到声，但系个心念嗰时咧，佢第二个心灵系统嘛。佢就將佢兩個即刻搏翻埋佢，即刻 call 翻醒你咪喐得咯。所以啲人就利用呢啲好多嗰啲咁嘅神鬼學問啊，神怪學咧，佢利用個人嘅心理學咧去演繹出嚟噶嘛。 嗯， 佢係利用呢個人嘅心理學咧去演繹搞神搞鬼，咁啊佢冇得搞噶，係嘛？ 呢、這個 第二個問題。 咁啊， 嗱，咁對啲上咗年紀嘅人嚟講咧，我哋飲多啲湯水有冇益咧？同埋秋冬季最緊要注意啲乜嘢咧？ 湯水就唔係立亂飲喎，即係冇意思嘅喎，真係冇意思喎，嘥錢喎！你飲完之後又排泄翻出嚟嘅，係嘛？你食啲好嘅水果，飲啲豆漿咁啊，飲啲靚最緊我成日都強調係要飲靚水咯。你唔一定幫我買，我都冇貨啊，大佬！你幫我買都死啦！你走去超級市場買啲好啲嘅泉水，就唔好煲滾，係嘛？即係就助暖個飲料。但老人家可以有幾樣嘢要小心嘅。第一要驚嗰種刀切風， 刀切風 一把刀切埋嚟，所以上年紀咧要戴帽，戴帽。佢嗰啲刀切風咧生埋嚟咧，你會中風，因為你年紀大咧，嗰啲腦神經血管脆啊，又幼啦， 保護翻個頭， 係啊， 保護翻個腦。 嗰陣風落嚟咧會攝埋嘅，同埋你真係要掟要攬圍巾、 頸巾、 頸巾。喺屋企咧最緊要你好多啲浴室啊、廚房啊，有你著嗰啲防滑嘅鞋咯，拖鞋都買防滑嘅，同埋啲地板都有防滑嘅功能。仲好多人都喺浴室度啊、廚房度一線咧，咁就收工噶啦。 鋪雲石嘅大鑊啦。 係啊，收工就收工啦。咁如果你年輕人咧，或者你四廿零五歲，你無端端你嗰只學下溜冰喎、 啊， 學溜冰有著數㗎，因為你一線腳咧，你幾下你有陣時你突然間你即刻走一走咧，你冇咁型㗎嘛，或者唔使跌低㗎嘛。所以爭取要學溜冰嘅、啊，如果有啲年紀大嘅人得閒咪真係踩下單車，踩兩碌啊仲好，即係你起碼要識踩兩碌單車，即係你個平衡感好啲啊嘛，即係你唔好累到後生，即係為你擔心啊嘛。所以你上年紀你學溜冰都冇壞㗎，但你驚你啲骨脆咯，但你可以慢慢學嘅，你唔需要學溜冰溜得叻㗎嘛，總之起到步踩到幾下咧，你都有幫助。你嗰個內部神經咧習慣咗呢個溜冰技術咧，到陣時行路咧喺街度或者啲天雨路滑咧，啲線咧你都冇咁易跌噶嘛。嗰、那個幾緊要啊！屋企嗰啲著嗰啲防滑鞋啊，防滑嘅設備啊，好緊要啊。 嗯。 都似風好緊要，曬下太陽咯，年紀大。 多啲曬太陽。 就算喺屋企你揈手揈腳都好噶，你唔練個功，你咪亂咁揈手揈腳咯。 總之 學十八式咯， 保護即係有一個 keep 住運動。 我嗰兩個喺瞓喺張牀度做，同埋企喺度做嗰啲咁簡單你都唔做嘅，耶穌都幫你唔到啦，係咪？有咩問題啊？ 一定要活動多啲啦！ 教佢哋一個係好多網友同埋啲上年紀嘅人打電腦咧，好容易條頸硬嘅，膊頭緊嘅。嗱，教一個雀仔嘅整頸嘅方法，我哋喺鳥類嗰度攞過嚟嘅。 嗯。 縮起個膊頭， 縮起個膊， 縮起膊頭，那個頸咁樣戳上去，兩邊戳上去， 兩邊戳， 一定個膊頭要縮起， 一定要縮起， 一擰落嚟咧咁樣，你咪見啲雀仔咪咁樣扭頸嘅，啲雀仔就係咁啊，但係縮起，如果你唔縮起，你會扭親條頸，縮起永遠扭唔到條頸，咁你喺度用力咁戳上去耐啲， 即係對肩周炎啊， 唔係呢度全部鬆到嘛，有幫助嘅，呢個可以做嘅，有時坐喺度打電腦耐啲啊，呢個肩頸啊都緊。縮起個肩，膊頭扭頸，兩邊扭，望上去，望個天嗰度，慢慢望上去，停一停耐，停六下，停六秒鐘，夾硬扭住佢又上翻嚟，又錯過嗰邊。第二個問題。 嗯，好啊。咁啊，另外咧就有人問咧，呢個港英政府留低嘅教育地雷有冇方法拆解咧？ 要拆梗係拆到啦。佢而家佢嘅地雷咧，第一佢開八間大學，咁你將佢連翻手四間，咪慳好多資源咯。 嗯， 好啊。另外佢將你嗰令到大學啲教授咧係唔安定噶嘛，個都係按 contract， 係咪？我到時你點樣請唔請我？佢整啲咩研究乜乜嘢？你交咩論文啊？世界咩地登過咩雜誌先話審核你啊嘛？咁、那個教授過身慌失失㗎。咁啊！嗰日睇報紙話，每年唔知整廿幾卅億出嚟搞咩研究費，咪呃政府錢咯。有一好大件事，香港呃錢呃得好犀利喎 ，ICAC 要查喎。所有嗰啲有權力批錢嘅機構，嗰啲委員會，佢批翻俾自己有嘅。佢扮賣報紙，徵求投標好乜嘢都好，佢內定咗嘅，內定咗邊啲人中標。但咧佢扮鬼扮馬，扎格爾扮報紙啊招標，實際咧佢就俾翻自己有嘅。 所以呢啲咧，其實李嘉斯要做噶。嗰日有一個中方嘅朋友嚟香港問我，佢話：喂，佢香港搞到粒粒亂，咁而家習先生又上場啦，新領導啊，出年又換屆啦，咁啊都香港有咩問題都丟架噶出事。 係啊， 好簡單嘅，你咪叫習先生公佈咯，加強香港嗰個廉政建設咯，係嘛？咁你個中央政府就係服眾噶咯喎，公正啊嘛。不論你中方機構好，左仔好，土共好，有錢佬好，做官好，一視同仁，手起刀落，擴大嗰個 ICAC 嘅權力，係嘛？唔需要請示你特首咁多，一有證據有人投訴就開花到嚼呢班友，閒閒拎曬擔保先，係咪先？你估你有錢大曬啊？係嘛？一定要追殺噶嘛！啲曾蔭權嗰啲乘機落鑊啦，大佬！如果做梁振英，即刻落你鑊啊！揚名立萬啊，大佬！跟住將你中信太傅啲董事啊、乜叉嘢成抽成楞送曬上法庭啊，攞咗確擔保先啦！喂，大佬出嚟做官，你都唔識殺人？ 立威！ 話你而家你中央政府嚟喎，你唔好同我講咁多民主先。 嗯。 你依憲治國嘛？你中央政府話而家係好事嚟嘅，根據憲法治國，跟住你咪香港加強個廉政建設。用香港融合中國，香港做藍本，香港嘅廉政咧，成日啲人講話核心價值啊嘛，咁咪擴大佢咯，咁咪國內咪學香港咁嘅程式咯，咁呢個人哋香港人咪尊敬你中央領導人啊， 冇錯啊， 係嘛？你做一個好嘅求證咯，唔好俾啲有左閃右避咯，全部送曬去落鑊啦，再跟住就去中國開個大監獄，香港犯法嘅呢班唔家產拎翻去坐監。是不是慳回香港納稅人錢， 慳回米飯， 唉，做得到的，是不是一定要先殺自己人先，有什麼問題 啊？那問一問呢，就新屋入伙呢，應該做些什麼儀式，以及怎樣可以加強屋企的氣場？ 在哪裡問啊？check room？ check room 又有，另外之前在網上問你的都有。 新屋入伙咧，就唔好搞啲八婆文化啦。 嗯， 如果你个屋企企喺中间，你咁个头尺咧，你一定摆个铜杯摆地下，个水杯摆床嗰度好。 嗯， 但系如果你去到咧，咁你咪念我嗰四句偈咯。即系你啊，我哋好简单，就算冇宗教信都得噶，有宗教信都得噶。啊，我嚟到呢个地方居住，啊，祝福呢度过去、现在、未来嘅生命，啊。都得到快樂嘅，咁話如果你有嗰啲泉水嘅，咁你咪拿我嗰張念過四句偈嘅泉水咧，揾個水壺周圍噴一涼咁樣 OK 噶啦，即係佢將佢嗰個氣場強咗啊嘛， 強翻去， 係啊， 嗯， 嗰個氣場強嘅，因為嗰啲水池嗰啲靚泉水，你祝福過噴就 OK 個氣場會有幫助， 咁就冇 碰一樖植物擺屋企，有陣時室內植物咁誒。淋啲靚水，佢嗰啲植物咪揮發啲好嘅氣場出嚟咯。 嗯， 但最緊要家和萬事興咯。 家和萬事興呢樣先係重點。 家和萬事咁咪冇怨氣咯。如果唔係佢有怨氣瞓著覺，一路呼吸又噴啲怨氣出嚟，好似蛇咁樣一路嬲你，咁你整咩拎拎茶餐冇用噶。 嗯。 所以佢嗰啲有怨氣咧，個家運都係曳噶嘛，你心水不靈啊嘛。 咁啊，幾時都係啦。 睇過啲印度電影咯，一家庭睇下你屋企都冇咁多嗌交噶。大家明白啲事理啊嘛，有咩問題 啊？咁另外有位chat room 度有位網友咧，就問佢天生就腰椎裂嘅腰肌保護性勁亂嘅，咁啊年紀越大咧就一路惡化，咁睇有咩意見咯？同埋有網友都問開係想問有關勁亂呢樣嘢，有冇方法可以 佢哋我睇佢個症狀， 咁啊最好就 星期二四六。 有關網友留意啦， 星期二、四、六下晝3:30至6:00。 嗯， 佢哋去之前咧，我哋先打電話問一問啊，問一問我。但我通常都喺度啦，我定咗時間喺度。 嗯， 啊，如果唔喺度咧，我會通知嗰啲人啦。 咁好啦，咁啊，呢個牛皮癬呢方面有冇啲咩防治嘅方法咧？ 牛皮癬麻煩啲嘅， 麻煩啲 嘅，佢好多佢要加強嗰個肝嘅功能。 先係由內做起， 有外有內有外嘅，同埋而家佢要揾一種藥咧，香港唔知配唔配到啦。因為點解個癬嘅菌啊，嗰啲我嘅經驗啦，係咁難查嚟查都唔死咧。 係咯， 在希臘咧有條方俾咗我，我話香港唔知配唔配到。佢啊嗰只，因為世間一般皮膚越高咧，佢冇封閉嗰個空氣，變咗佢嗰啲菌咧就越搞咧就越跟皮。但而家喺希臘有個秘方咧，係嗰條藥方咧係搽落咧，佢係鎖咗個空氣嘅。即係嗰啲病菌咧，自己會冇空氣，自己死埋。 哦，焗死佢。 焗即係斷咗氧氣嘅，同佢佢都幾犀利嘅，好新好新嘅。 一種新嘅技術咯。 都唔新噶啦，佢醫嗰種誒好難醫嘅皮膚病係好嘅。佢嘅原理咧就係除咗佢殺咗之外， 藥力之外， 另外佢係咧係封閉咗嗰部分嘅氧氣，變咗佢嗰啲菌咧冇氧氣，死埋。 焗死 大家可以上网 check 下有 check 唔 check 到啊？ 嗯 ，check 唔到咧，你订个 email 喺个网台度， 嗯， 我叫我秘书喺个，因为我有个医案嘅档案嘅， 嗯， 即系我有个医术嘅档案，我叫我秘书插翻条方出嚟俾大家睇下，香港睇下配唔配到？ 嗯， 我自己用紧噶，呢啲药我自己用紧噶，临终俾啲人用啊咁样。嗯，第一个问题， 咁啊好，都几今晚都几多人问啦，咁啊有人亦都有啲问题咧，就系想问李小龙当年喺美国究竟患咗啲咩内伤，又系问啲历史性嘅问题。 佢俾人打伤同埋骨伤咗，佢练功系骨伤咗。 哦， 练功系佢借助啲仪器啊。 仪器？ 骨伤咗。 有人话要药，究竟系药劲？ 药又有啦，仪器又有啦。嗯，第二个问题 咁啊，嗱，好多宗教咧都利用世界末日呢样嘢嚟揾信徒咁啊嘛，多塔你点睇咧？对呢样嘢， 因为世间人都系恐惧，善良嘅恐惧嘅人多嘛。但我哋好开心喎，我即系佢唔系黑心啦。第一避唔到，第二咧一齐一镬熟咁啊，有世界咪咁好玩，系嘛？咁咪再嚟过咯，有乜所谓啫？所以佢嗰啲人咁嘅。个心灵咁虚怯咧，就俾到嗰啲骗子呃你钱噶嘛。 嗯， 都几坏胆噶，搞到神神怪怪啲人，即系我哋系一个社会嘅阴暗面嚟。 嗯， 所以因为我哋亦都觉得嗰啲信徒咧系善良嘅，所以而家如果首先话佢啲人想学我哋嘅学问咧，首先你有宗教信仰，你都要抌低，因为如果你一有嘢依靠咧，冇咗自己噶嘛，你冇咗自己咧，你又冇智慧睇个世界。你冇咗自己嘅觀點啦，睇個世界咪唔清咯，恐一驚一驚咁你咪佢恐懼就嚟自於你無明啊嘛。譬如話而家我哋有燈，你唔驚喎，全部突然間烏燈黑火，你自己諗出嚟驚喎。佢嘅恐懼就來自你睇唔清啊嘛，係嘛？你一間黑房度你睇唔清，你咪驚咯。行條路冇燈照住你驚啦，驚就話你睇唔清。所以如果你去信呢啲咁嘅神人怪怪嘅嘢咧，你就令到自己咧就好难富贵嘅，真系噶，好难富贵嘅，因为你惊啦嘛， 嗯， 系嘛，你冇咗嗰个动感啦嘛，有啲咩人民问题？ 系，都仲有其他问题嘅，咁就有人问咧，点解呢个啊富豪要请咁多保镖咧？系咪真系佢哋做得衰嘢多？关唔关咧？ 又唔關事做衰嘢嘅，有錢佢驚係正常嘅。因為試過香港有幾個有錢佬都俾人綁票。 嗯。 最早俾人綁票就係黃應求啊。好耐啦，嗰個黃應求。 聽過啦。 三郎案啊嘛。 係啊。 係嘛？你聽過？係 啊，聽過。 喂，嗰個其中一個我認識佢嘅喎，嗰舊姐少姓魏炳堅。我僆仔，我僆仔喺做學徒嗰陣時喺修車廠。就係佢好闊佬嘅，佢做教車師傅嘅。每次咧，我就啲師傅整完車，佢嚟攞車咧，我啊喺度同佢掹出玻璃搏繩啊嘛。我哋後生好醒目噶嘛。佢未嚟嗰陣時，我都同佢抹車子。佢嚟到啦，咁同老細傾偈，我咪攞部周圍捉咯，捉到唔好意思，但係佢好醒嘅。哇，醒我哋好闊佬嘅，實有日實有貼士俾好多嘅。唉，師傅仔多謝幫襯啊！抹佢嗰時用緊架教車嘅叫 Perfect 仔嚟嘅。但後屘我哋先知道，哇！原來呢個係真係做標啊，黃應求心。 標心嘅。 呢個最早嘅，所以而家你後屘有錢都請保鏢嚟，應該以前都有嘅。但以前有啲保鏢又暗標嚟嘅，就唔會話學而家咁樣嗰度擺陣五六個行出嚟。 曬馬咁樣。 係啊， 有啲有啲江有啲有啲有啲自認以為江湖大哥，有好多保鏢跟住噶。早年嗰啲好多保鏢，好多保鏢跟住嗰個泰隆都俾人剁冧咗啦。 嗯， 係嘛？越多人跟都死噶。喂，你列根俾人暗殺啦，你係美國總統咩？ 你 我出個師，我去我一個國家，個總統同我講，佢個先生嗱，我平時用1500保鏢嘅啫，因為今日你嚟，我加多1000個，我有冇咁多大佬？原來咧，佢嗰啲巴士佬啊、的士佬啊，喺街邊行緊賣菜啲， 不 全話檔都係保鏢嚟嘅，封幾條街，咩搞笑？咁不如唔好去參出席呢啲咁嘅宴會啦，所以我好怕出。 咁你唔好出去啦，索性。 但香港嘅後期呢十幾年咧，最帶頭興保鏢係名錶咧。 點解咧？ 名啊唔講啦，呢啲涉及私德嘅，大家自己網友估啦。有一位某君。在美國接收了一個男明星的一筆遺產，幾百萬美金，因為他那個搞機的嘛，那就回來香港做了一些屬於藝術的生意，首飾啊、珠寶啊、鐘錶之類。 嗯。 那他呢就生意不好呢，就聰明仔，找了幾班湖南的大圈仔呢，就做了幾次世界，壓現梭公司，有快腦的。 自己打劫自己。 我因為我自己的兄弟查嗰單 case， 即係跟咗好耐嘅。當年後屘咧，佢自己出事啦。佢有個圈仔，有兩個圈仔咧就落咗鑊。咁佢應承嗰筆錢咧就冇俾人。咁後屘啲圈仔就唔收，就落咗個江湖追殺令，話明懟冧佢嘅。所以由佢開始咧就帶咗好多保鏢嘅。但呢直呢個人啊衰到冇人有喎又。佢唔知佢啲細路仔咧喺國際學讀書嘅，咁有次啲慈善籌款咧，咁佢叫有名有望咧，又上去公司又剩係咪啊？咁啊嗰個國際學啲校長啊，乜生你嚟到真係好啦，今晚佢又嚟捧場，因為細路仔讀啊嘛，咁啊籌款啦，今晚我哋籌款喎校慶乜乜，啊一定支持，啊咁啊十幾人圍住佢，由老師由主任由校長睇住佢拎個紙幣簿出嚟。4x8坐到開車， 開咗咩？ 開完之後咧，100蚊，聽見你都眼瞓。 好嘢，好嘢啊！咁都寫得出啦。 聽見都眼瞓。 唔係當場咪以為佢寫錯啊嘛？ 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咩人都有嘅。 嗯。 所以而家咧就變咗呢啲咁嘅大羅大鼓成扎保鏢咧，就你睇個相都衰噶，歪零歪斜噶嘛，係咪啊？你而家你香港係邵逸夫同埋啊，以前最近死咗個陳廷華冇保鏢，陳廷華有錢嘅都冇請保鏢。邵老大更加冇啦，邵逸夫啊喺多數喺尖沙咀車站落車，個司機啊跟住揸車過中環，佢自己坐地鐵過海咁啊，佢坐一個站啫嘛，坐兩個站咁啊到中環，幾多點鐘佢咪接翻佢咯？所以佢各有各人嘅修為啦，係咪？你保鏢多冇用㗎？ 冇用㗎。 他不會跟你擋槍的，你搞錯了。喂，真的告訴你，不擋的，我們在外國試過，我們在亞洲，我們周時，他的保鏢不擋的，即是我下面的人執行工作，他們不擋的，即是我亞洲的時候也是的，他搞定這傢伙了，他們都，他的保鏢不跟你擋的，你告訴他，現在要拿命，那些保鏢走的，他怎會跟你老闆擋槍的？ 對了，收份人工。 不會跟你擋槍，除非你那些正式的 大反毒頭子啦，即係近身咧，就真係同你賣命，因為你佢一生人都係你關照佢啊嘛，因為佢咧就同你搏命，佢有個幫會嘅道義幫你賣命。但你普通有錢佬請啲保鏢走人咧，大佬同你擋槍，我刀都唔同你擋啦，係咪先？喺度擺陣嘅啫嘛，你喺福臨門有隻，你睇福臨門有個冚家產嗰啲咁嘅古靈精怪人喺度，咪曬到神憎鬼厭咯，係咪先？ 嗯， 成日賣報紙，睇個樣啊衰啊，衰到冇人有。嗰時佢等私人大廈賣俾我㗎，佢哋家族有等大廈賣俾我㗎，110年代，我私人名同佢買嘅。後屘佢話：啊，見阿哥買家，我見嚟做乜啫？我唔識佢，唔識識我，我唔識識佢，我又唔係靚女，係咪？有咩問題？ 啊，呢個係男人都想問，好多男士都想問嘅問題啦。頭先就問個女士嘅問題，今次係男士就問你嘅金貴神氣丸係咩症狀好，同埋點樣壯陽啊？ 金貴神氣丸咧，對嗰啲年輕人啊，上年紀嘅人啦，個腎氣唔好咧係有幫助嘅，就唔係要嚟壯陽， 係 要嚟幫助你嗰個功能。 壮阳你咪买单位哥食咯，而家最潮流最兴噶啦，系咪？但你小心喎，过浓会死人噶。 唔紧会啦。 会啊，我哋试过一个朋友，我识佢噶，临到做手术啊，俾个医生抄出嚟成袋伟哥， 啊， 爆血管啊。同埋咧呢个咧系透支嘅，佢哋啲男人搞错。你最好就营养均平均，够精神。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如果你说你是提早衰退呢，你每日上落踎低起身50下。 50下。 最有帮助，因为整个前列腺那里呢个功能很少运动到的嘛。 嗯。 那个专医男人那个下行器的。下行器的。 那个腎氣丸那个是帮你協調那个。 你的功能的腎氣而已，就跟你壯陽没关系。 就没关系。 但壯陽是另外一part来的。 嗯， 但如果你嗰个身体唔好，你撞咗羊咧，你就仲大镬，即系你透支啊嘛。 嗯，所以先调理好。 你食药物好，搞乜嘢嚟催谷咧，你就自己会死。 嗯， 系咪啫？ 咁当然啦，你自己本身身体都唔掂嘅，点得啊？ 但泰国咧有秘方嘅，泰国啲女高级嘅女按摩师咧，佢哋有秘方嘅，即系嗰啲咧直情系病嚟嘅。佢话譬如话你好人好者，身体健康。 嗯。 即係要身體健康計啦，但係你個性功能咧就提早衰退，或者性功能咧有障礙，啊，即係不舉，即係等而家你試下成扎香港政府啲大部分嗰啲高官行出嚟個不舉㗎， 你又知？ 佢唔敢搏舉㗎嘛，俾人鬧到撲街，立法會都唔敢搏，全部不舉，因為你冇理直氣壯嘛，你共產黨都係㗎，係嘛？你嗰度遊戲規則搞到咩零咩車？系嘛，样衰啊嘛，你点抬得起头啫？你夹硬抬起头，你睇下今日嗰个佢中方嚟嗰个代表个样喺电视，你睇佢照个样出嚟，佢知唔知讲民主嘅人啊？个相， 嗯， 系嘛，系唔似噶嘛？咁你点你扮举啫嘛？你其实不举，系嘛？所以你佢嗰啲人咧就好曳，冇自知之明啊嘛，成班冇自知之明啊！佢握手同佢嫌佢手乸渣啦，我哋都唔企埋啲人度。 成班都係大太監。 所以咧，如果你話你真係年輕有病嗰種咧，你身體好嘅，唔係話虛弱嘅，但係咧係有咁嘅症狀咧，你要泰國咧揾個古法嘅女按摩師，係醫到你嘅，你做兩三次就好噶啦。佢嗰秘傳噶。因為嗰時佢我跟過泰國嘅，因為我好中意學一啲古靈精怪嘅醫術，我周圍有嘅醫術我都要學噶嘛，我識噶嗰套嘢，即係知道點樣醫嘅，我都研究噶嘛。咦？點解你開嗰幾個掣咧？佢有秘密噶，你一般人唔知道咧，原來咧可以有關乎嗰個秘密咧，係影響到你個人不舉嘅，即係佢又係塞車，即係有地方塞車。那條氣通不到，但他那個比較是隱蔽的，他有手法開翻的。我因為我研究很多嘛，後生周圍都學嘢，所以研究很多很多嘅好冷門的醫術，我都去一有我就去學噶啦。所以有啲咩問題？ 很多都會覺得呢些是很救苦救難的嘢嚇。咁啊呢個講下呢個， 講呢樣嘢講少少常識啦。譬如話你出去行搞。女人好，男人好啦。 嗯， 你点知嗱？又点知个男人有性病啊？ 嗯，又样睇喎。 一握手就知噶啦。 一握手就知咁。 系啊，以前我哋行走江湖啊，真大家要学下呢啲，真系经验嚟噶。 嗯。 譬如你一同个女人一握手，佢手心热嘅话咧，你啊即系要小心啦。 热嘅意思系？ 佢嗰种热咧系好古怪嘅，佢唔系温暖嘅热嘅。佢手心。 轻。 系啊，你又小心啦！佢嗰啲有性病嘅女人嚟噶，即系以前我哋个中国城啊、大富豪嗰啲玩啊，咁样僆妹埋你啊，哇！同你睇下相啦，其实咧就 check 一 check 先，嗱睇个样靓啦，可以起到快啦，但你都同佢扎根睇下相，摸一摸咁计，哇！一热咧，你戴嘢唔好制，好容易中招。 扮相似就要咁样做嘅。 有咩问题？ 咁啊，讲翻之前咧，有嗰位网友话咧，住山洞七日好难，有冇第二啲方法啊？醫膽細， 冇膽細 冇藥醫嘅， 冇藥醫嘅，因為你一定要訓練嘅， 要訓即係最緊要揾啲辦方法去訓練， 或者你走去嗰個天台度 在那個前邊度行嚟行去咯，行行日日行一個鐘頭咯。 冇啊，佢會要俾人俾差佬以為佢想跳樓。 你有畏高症嗰啲，你行下你都會大膽啲噶嘛。 嗯， 培訓到噶嗰、那個方法都培訓到嘅。 咁呢、這個吸煙對壽命有冇影響嘅咧？有網友問，有少少時間。 如果你啲煙吞落有影響噶，我食煙就唔吞落個唔過喉嘅。 哦， 我食煙唔係當玩嘅啫，同埋你要多啲食唔同嘅牌子咯。不要依賴一種牌子，它每種牌子煙都有它一些麻醉的特色在不同的方程式、 嗯、 但我們中國很多領導人都九十多歲吃煙，但現在世界統計呢就是禽流感吃煙的人少中招，早年死那些多數都沒有吃煙的人死，大煙癮的沒有人有沙士，沒有禽流感，所以世間有雙面癮來的，有得就有失的，是吧？所以這個都很多謝很多、哎、另外感謝很多網友在我們那個討論區呢跟我跟進了很多東西，他們都很厲害、嗯、因為有時候我講了一些比較冷門，他們真的講不到大話的，他們立即去維基百科周圍抄出來好像黃門那些很冷門的嘛，他就查到出來，他查到出來、啊、原來這樣跟進的，即是證明我們不是空口講白話的嘛，但他們、啊、即是有心機幫我跟進一些東西，這個都很多謝的，因為個文化呢大家都要交流，即是大家都互相鼓勵互相進步、 嗯、 好嗎？今晚差不多 了， 下一次講為官元氣、 啊、 這個比較深的、 啊、一次 都不知道講好不講好，好嗎？多謝、嗯、拜拜 拜拜。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我是 JJ 假曉晨。